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在经验世界中，我们都记得一些奇怪的反复出现的东西，一些是判断发生迷惑的东西，一些现实与非现实界限模糊的东西，一些是自我分裂或错位的东西，这正是恐怖的起源。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死者的眼睛》。 人死去后是最美的，虽说脸色苍白一点，但是平静，绝对的平静，就像被风吹折的一截树枝掉在草地上，这是真美。季承医生说的这段话叫我的印象深刻。那是八月的一个黄昏，整个病区单调闷热，长长的走廊上和楼梯拐角处的路灯已经早早的亮了，这使病区显得更加幽暗一些。这个时候，23床的那个病人已经永远地脱离了痛苦。季承医生撩了一下白大褂的下摆，在桌边坐下，他拧开了一只黑色的钢笔的笔帽。死亡通知书，姓名秦丽，性别女，年龄23岁，死亡时间8月5日19时49分。最下面是家属的签字。家属还没来得及赶到医院，这个被医生和护士直呼为23床的人现在还躺在病床上，一床白被单已经蒙上了他的头，这使他看上去像一段起伏不定的木头。22床是一个60多岁的老妇人，她正坐在床头啃着一个苹果。嗨，要死也该死我这号人呐，她太年轻了。趴在床边守护他的孙女望了这个老妇人一眼，然后又将脸埋在被子上。老妇人的孙女的头发又浓又长，堆在被子上像一团乌云。我靠在门边看了一会儿，回到了表弟的病房。我说，23床死了。表弟的嘴唇动了动，没回答我什么。一条输液管像蛇一样连着表弟的手背。我看药液快完了，就走到门外，对着长长的走廊的尽头喊着，42床加液了。出乎意料，我的声音好响好响，一直滚到走廊的尽头。那是灯雾和药味弥漫着的尽头。医生值班室、护士值班室 都藏在那尽头的，再拐弯过去的不远的地方。不一会儿，从走廊上看不见的地段，便传来了护士的哒哒的脚步声。从那声音可以知道地面的冰冷和坚硬。我突然记起，我待在这儿前后已经有一年多了，为了守护我那可怜的表弟，也为了某种宿命，后者让我在这迷魂阵一样的地方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恐怖。我现在将它讲出来，只是想尽快地忘掉它而已。宋清拿着药瓶走在窄长的走廊上，右侧的玻璃窗上映出了他的影子。他知道外面已经天黑了。宋清雪白的护士衫一路飘动着，这走廊上哪来的风呢？他的心里有点紧，便把脚步踏得更响了一点，快步走回值班室。值班室空无一人，灯光显得很刺眼。继承医生处理23床那个可怜的死者去了。宋清坐在桌边，眼光莫名其妙地在室内移动着。药瓶、针头、托盘、氧气瓶、自动呼吸器。突然，几个用过的青霉素的空瓶出现在他的眼前。旁边是23床的输液处方单。不，这不可能。23床因为过敏禁用青霉素，人人都知道啊。我会犯这种错误吗？宋清跳了起来，瞪大眼睛看着处方签。上面没有青霉素，没有。难道我在下午去加液的时候，会拿错了药瓶吗？不可能，不可能！当护士2年了，这种错误闭着眼睛也不会犯呢。走廊上有了脚步声，是季医生回来了。宋清的心里一阵慌乱，伸手将几个青霉素的空瓶藏到了他的桌下。季医生挤了进来，他个子高大，有点像一头熊。他先到水池边洗手，伴着水龙头的哗哗的水声，他说：23床死的还是突然了点儿，心脏衰竭，没办法了。宋清感到背脊在一阵一阵地发着冷，他确信季医生已经明白一切了。天哪，真是他给的输液瓶加错了药吗？这该怎么办呢？季医生转过身去，用毛巾擦着手说：不过像他这种晚期癌症的病人，猝死的事也是常常发生的。怎么，你病了？宋清这才感到自己的脸色一定是很难看，他摇了摇头，勉强地笑了一下。宋清的笑有种孩子气，这他听很多人都说过。不过他也才20岁，离孩子也并不太远，而长长的成人世界正在等着他。这个世界给了他一条仿佛没有尽头的、充满了消毒水气味的走廊。然而， 昨天夜里在走廊上出现的惊吓，使他明白地感到这个世界的险象环生。那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景象啊！昨天深夜，他为查看病房，走在这长长的走廊上。这医院的走廊也设计得太长了，中途还拐了几个弯儿。走廊的路灯坏了几盏。就在他刚转过一个弯的时候，他猛然看见离他几米远的暗处站着一个人。他无端地感到这是一个女人，但是她的脸不是雪白的，像白纸那么雪白。他不由得低低地惊叫了一声，不是他不想高声，而是嗓子像被堵住了一样。他本能的一闪身，躲进了刚好在左边的卫生间。卫生间里空无一人，他拼命地将门关上。他的额头上满是冰凉的汗水。后来，他听见有脚步声从外边的走廊上踱过，那脚步声很慢，很慢，像是拖着脚步在走。再过后就是死一样的寂静。就这样，他抵着卫生间的门站了有20多分钟。正当他对着卫生间里的空荡也产生恐惧的时候，外边有人在喊他了。他听出这是护士小梅的声音，这才从卫生间里走出来。他对小梅说， 我不好意思，我闹肚子了。 他没敢说刚才看见的景象，他怕别人笑话他，说他产生了幻觉，说他迷信，说他胆小。今天一整天，宋晴都感到脑子发胀，又是夜班，又是走廊，脑子有点模糊，但他还是清楚地给10多个病人量过了体温，给6个正在输液的病人加过药液，其中包括23床。他还清楚地记得23床那露在白被单外似睡非睡的脸。他记得他还问过 秦姐，好些了吗？ 他还记得秦丽的眼睛睁开了一下，这是一双很漂亮的大眼睛。就在几天前，秦丽还问过他， 宋护士，我死以后能将眼角的角膜捐给别的人吗？ 宋晴只感到心里发紧，鼻子一酸，就安慰地说， 嗨，别乱想了，你会好起来的。等你和男友结婚，我还要来参加你们的婚礼呢。啊，是不是？ 他本来想用这话来使气氛轻松一些，没想到秦丽一下子就哭了。这种哭是没有声音的，他只看见秦丽的泪水从眼角里淌出来，一直流到枕头上。季医生的脸上浮着倦意，这也许是在癌症病区工作的医生见惯了生生死死后常有的那种状态。季医生丢下擦手的毛巾，然后说，我给你找点药吧。宋清忙着站起来，护士山衬出他成熟的身段，他说， 啊，我没病，季医生你就不用担心了。 这个时候，走廊上响起了咕隆隆的车轮的声音。宋清知道这是运送 23床秦丽去太平间的车正在走廊上。23床去了，也许明天又一个病人会躺在那个床上，仍旧叫23床。这种生死更替，宋清见了不少，可这次他的心里却充满了畏惧。手推车在半明半暗的走廊上停下了，穿白大褂的推车人在电梯口等待着。进电梯门的时候，他让秦丽的头部先进了电梯，等推车放好了以后，他才从侧面挤了进来。电梯门关上，一个生者和一个死者共同从16楼下到底层。电梯在9楼停了下来，门打开以后，两个想搭电梯的女人在外面惊叫一声躲开了。推车人面无表情地重新按下关闭按钮，电梯继续下降，下降，有点下地狱的感觉。太平间在这所庞大医院的西北角，一座四合院式的老式平房，周围有低低的围墙。推车人擂响了木门，里面有狗叫。这是守太平间的李老头喂的狗，他60多岁了，没有伴儿，这个狗便是他的依靠。不少人见过他和这个狗聊天，怪亲热的。在高高的16楼之上，在走廊尽头的值班室里，宋清没有听见这个狗叫，但他知道秦丽已经抵达那个小院了。木门打开以后，是一个小小的天井，靠南是李老头的住房，偏西边是一道两扇门。推开以后，里面灯光雪亮，周围是层层叠叠的大抽屉，拉开每一个抽屉，里面都躺着一具尸体，如果有空着的，也不会一直空下去。这不手推车又来了吗？23床，秦丽，这个标签将贴在又一个抽屉上。那儿是冷的。宋清无端地在值班室紧了紧衣衫。季医生点燃了一支香烟。在这医院的医生中，他是极少数吸烟的人之一。宋清曾经问过他，就不怕得肺癌吗？季医生的回答似是而非，他说，人总是要死的。小梅满面春风地从外面闯了进来，护士帽也没戴。他说想在这儿打个电话，叫肯德基送点东西来吃。从卫校毕业不久的姑娘都这样，一上夜班就兴奋，要么挤在一块儿议论电影，要么憋出心裁的搞点吃的。可是宋清什么也吃不下，墙上的大钟只在凌晨1:03，钟面的玻璃很亮。宋清无端地想到，如果踩上一只凳子看过去，那钟面的玻璃上一定能够映出自己的影子。我将宋清写进了这部小说，我想主要是因为我认识他最早的缘故。大约是1年多以前吧， 我送表弟第一次来住院的时候，在电梯口因为带的东西太多，什么盆了、衣物了、水果了等等，一时手忙脚乱的进不了电梯。这时候，一位穿白罩衫的护士帮我拎起了一袋东西，这个人就是宋清。我们在电梯里一同往上升，指示灯闪着5、6、7、8的红色数字，空气里有一种温馨的气味。我的表弟将头一直埋着，我知道刚满17岁的表弟见到了陌生的女孩就腼腆。凭着我对宋清的诚实的品格的了解，我知道他在深夜的走廊上看见白脸女人的事儿绝非是编造的，并且据我知道这不是第一次了。据宋清讲，大约1个多月前，他有一夜坐在值班室里，突然看见敞开着的门外有人影晃了一下，他没有在意。过了一会儿，他再次发现门外的地面上确实映着一个人的人影。可以想见，这是在附近的走廊上站着一个人，灯光将这个人的影子拉长，投射到了屋里。谁在这样的深夜站在走廊上呢？宋清当时还不太在意，便走了出去，掉头一看，在走廊的拐弯的地方模模糊糊地站着一个人，直觉告诉他那是一个女人，面部雪白。宋清哇的大叫一声，那白脸人一转身在拐弯处消失了。这一声惨叫引来了所有值班的医生和护士们，他结结巴巴地说出那个景象，胆大的人追了过去，一直追到了电梯口，又追到了步行的楼梯口，回来都说没有看见什么。大家安慰他，事后又议论他，说他有点神经质，并且半开玩笑地说他是否需要看看精神科的医生。宋清很纳闷，从此闭口不提此事。宋清曾经问过我，哎，你说人死了以后会有灵魂吗？哎，你说灵魂显形出来就是咱们所说的那个鬼吗？我当然给予了他否定的答案，这是因为我相信科学，但是我也相信科学的局限，而这都是一下子说不清楚的东西。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和季医生聊得更多一些。季医生是我在这个医院认识的第二个人，因为他也是我表弟的主治医生。在向他请教我表弟的病情的时候，我得到了很多关于白血病方面的知识。季医生刚过不惑之年，比我大2岁，彼此熟悉之后，他就直称我为老弟了。他说，老弟啊，你说死亡是什么呢？我知道他要向我宣讲这一难题了。听一个医生讲这道题，我是兴趣盎然的。当时是在季医生的值班室里，后半夜无事可做，为了向他表示我的敬意，当然也为了他能更多地关心我表弟的治疗，我事先准备了一瓶好酒和一些下酒菜，在清冷的后半夜突然端出来，自然是博得了季医生的欢喜。在此前的闲聊中，我已经侦察到季医生喜欢喝酒， 姬医生说，死亡是什么？嗯，是什么？他看着我的眼睛说，那就是呼吸停止，心跳停止，接着是脑死亡，细胞死亡，再下来是化学转化，在细菌中转化，或是在火中转化，最后还原成分子和原子，飘荡在这个世界上。 悬念恐怖小说《死者的眼睛》，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明天继续播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在经验世界中，我们都记得一些奇怪的反复出现的东西，一些是判断发生迷惑的东西，一些现实与非现实界限模糊的东西，一些是自我分裂或错位的东西，这正是恐怖的起源。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死者的眼睛》。 季医生说，死亡就是呼吸停止，心跳停止，接着就是脑死亡，细胞死亡，再下来就是化学转化，转化成原子和分子飘荡在这个世界上。那么季医生，灵魂呢？他说，没有灵魂这个东西，你是靠写作的啊，你们作家就喜欢玩灵魂这个字眼儿。你去过解剖室吗？我以后带你去看看。用锋利的刀打开胸部，划开腹部，用锯，用钢钎打开头部，啊，我的大作家，你就不会再相信什么灵魂了。当然你会说，灵魂飞了，灵魂是看不见的。飞了，看不见了。这个时候我知道，季医生已经喝多了一点儿。季医生是个严肃的人，这种笑声在我听起来像是另一个人发出的，我无端地感到一点害怕。酒里面含有酒精，化学名叫乙醇，进入人的血液后开始令人兴奋，如果浓度太高，则使人产生中毒反应。对一个医生的血液来说，这种化学反应也是六亲不认的。从这方面来看，我认为季医生作为一个医生仍旧是有缺陷的。当然，对一个常年工作在癌症病区的医生来说，目睹着接连不断的死亡而深感自己的无力回天之后，静下来的时候喝点酒似乎也不算什么。可怜的是我的表弟啊，一年多前在中学的足球场上还是一个漂亮的前边锋，突然他就感到头晕，就在球场的边上蹲下了。后来他讲给我，在此之前他常常做一种梦，他在一条长长的走廊上走着，前边是一个穿着白罩衫的护士，他跟在那个人的背后走，四周有消毒水的气味。那个护士回过头来，面孔一下子变成了他的妈妈。他的妈妈已经死去好几年了，那个妈妈对他说了一些话，他听得不太清楚。这个时候他感到很冷，他抬头四顾，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很深很深的天井里，周围的高处都是栏杆和回廊，这时候只剩下他一个人，他感到恐惧，想叫，这样便醒过来了。就这样一个梦， 在他生病之前的几个月反复的做。这是预兆。表弟躺在病床上肯定地说，这肯定是预兆，这太可怕了。我将这事儿讲给季医生听过，他说人的梦是否含有预兆，他说不清楚，也许纯属是一种偶然的巧合，但是宋清知道这事儿以后反应就不一样，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他说这太奇怪了，这太奇怪了，你表弟事前就知道他要生大病要住医院，他的梦把什么都告诉他了。想到这有可能真是预兆，我的心里就堵得发慌。我医生护士都知道白血病的结局，可我的表弟才17岁啊，难道他真的早早地赶去与死去的妈妈和爸爸去聚会吗？他们分别3年多了，那是新年的假期，我表弟一家三口外出度假，他的爸爸开着小车，没想到在高速路上出了车祸，足足有5辆车撞在了一起。当时我在电视新闻中看到了车祸的现场的时候，我认出了那个我熟悉的车牌，我惊呆了，我的手脚发麻，脸上的肌肉也绷得紧紧的。我抓起了电话拨到交管局事故处理大队，然后脑子里晕乎乎地赶到了医院，看到了死里逃生的表弟躺在病床上，我哭了，安慰着他，接着我去了太平间，看到了已经撒手西归的表弟的父母，我发誓要照看好表弟，让他平安，让他幸福。然而命运对人有时是太残酷了，如果真有神的存在，我愿意每天为表弟祈祷。宋清也说，他作为护士进医院以来对死亡已经见惯不怪了，但是我表弟的身世还是使他惊骇，这不公平，他说不公平，上帝不该这么安排他的命运。这一切我是十分不愿意写进这部小说的，我只愿永远忘掉这段经历，忘掉癌症病区，忘掉痛苦呻吟和绝望，但又常对人的存在发出疑问，如果不是在守护我表弟的漫长的日夜里发生了如此多神秘莫测而又惊心动魄的事件，我这部小说也就没有任何写作的必要了。现在当我要重新叙述这一切的时候，我的头脑并不比待在医院的日日夜夜更清醒，我看见手术室里季医生的戴着手套上的手沾着血迹，我看见宋清的大口罩的边沿，一双专注的眼睛透出的那庄严之美。人只有镇静地参与一场生死搏斗的时候，才会有如此庄严的眼神。我表弟说过，宋清护士守在他身边的时候，他才感到平静。严格地说，季承医生迷恋上酒是从去年夏天开始的。那是很平常的一天。最罕见最奇特的事件都是在平常的日子里发生的。对于一个人，那就成了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 那天早晨，季医生下了夜班以后回家，他爬上了宿舍楼的最高一层，七楼，将钥匙插进锁孔，旋转，门开了。他轻手轻脚地走向卧室。平时的都是这样，轻轻地走在床边，妻子冬雪一定还在熟睡着，她的一条光洁的手臂伸在毛巾被的外边，只有从事舞蹈专业多年的女人才会有这样完美的手臂。通常，季医生会俯下身去，在这手臂上亲吻一会儿，冬雪就醒了，就会顺势搂住她的脖子。快睡吧，冬雪会迷迷糊糊地说，同时半坐起来替她脱长外套。每当季医生看见她没有穿睡衣，就会使她陡生欲望。这就是季医生下了夜班后的幸福的早晨。可是这一天，当她轻轻地走进卧室的时候，一张整整洁洁、空空荡荡的大床让季医生吃了一惊。妻子昨夜没有回来，还是一大早就出去了？季医生各处看了看，没有妻子回过家的迹象。他走进了卫生间，妻子的洗脸毛巾是干的，这证明他昨夜也没有回来过。妻子在一家美容院工作，是季医生给安排的。冬雪的原单位是市歌舞团，这么多年来，国家体制的歌舞团完全瘫痪了，人员都闲着，每月发300多块钱的工资。结婚以后，冬雪坚持要找点事做，季医生就通过关系把他安排在一家美容院做接待工作。没回家过夜，这在冬雪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季医生猛地产生一种不祥的感觉。突然，连接卧室的阳台门砰地响了一声。季医生走过去看，是通向阳台的门没有插上，风将它吹开又碰回来了。他站在阳台上，太阳已经出来了，街上满是车流和人流，几个上学的小学生在人行道上追逐嬉戏。冬雪就这样从他的视野里消失了。开始，季医生还不敢相信这个事情有这么严重。他给美容院去电话，电话的那头说，冬雪昨天下午5:50下的班，他说先去逛逛商场，买瓶洗发液，然后就回家。季医生又将电话打给冬雪的妹妹董峰。董峰说姐姐没有去过他家。他接着将电话打给了他所知道的冬雪的所有的朋友，回答都是我们没有见到冬雪。这可能吗？一个人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消失了，没有任何留言。这说明他遇上了突发的、不可抗拒的外力事件。季医生报了警。一个胖乎乎的警官认真地做着笔录。警官非常职业地详细地讯问了他俩最后一次在一起的情景。有什么异常吗？没有。昨天早晨，季医生夜班回来还在熟睡，妻子很快就起床上班去了。他走的时候，还在自己的脸上亲了一下啊。季医生模模糊糊地答应了一声。警官又讯问了他俩的感情， 很好啊，两个人真的感情很好，结婚快五年了，没要孩子，可那是他们共同决定的。警官再次询问，坦率地讲，你妻子有外遇吗？或者你发现过没有她有外遇的苗头？季医生恼怒了，没有，这不可能啊，我太了解她了，你这样怀疑对她不公平。警官无动于衷，对不起，这是我们工作的需要，这样吧，先备个案在这儿，你等几天吧，啊，说不定他就回来了。就这样，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董雪杳无音信。警官说，啊，我们也没有接到任何线索啊，就这样吧，啊，再等上一段时间啊，就可以按死亡处理了。 死亡？ 季医生并不怕死亡，可死亡也应该是一件实实在在的事啊，应该有遗体作证，有骨灰保留，这才叫死亡啊。比死亡更难于接受的是人的失踪，这种消失给人间留下了巨大的阴影，如果最终不露出谜底，这阴影至少会照上100年。其实人在死后是最美的，季医生有时会在值班室这么说啊，你们看，人死后的脸苍白，有的会有一点痛苦的残留，但已经很轻很轻，无足轻重了，这就叫解脱，解脱了才有大宁静，有了大宁静才美，是吗？宋清皱了皱眉头，他感到季医生自从妻子失踪以后就变得怪怪的，医院里私下对此事有很多的议论，有的说是董雪暗地里有相好的私奔了，有的说不可能，一定是在逛商场的时候被人弄了麻醉药绑架了，还有人说只有遇上了外星人才可能发生这种事，另一种说法是医院的药剂师，那个瘦瘦的张老头悄悄地给宋清讲的，他说， 哎，我告诉你呀，我怀疑是季医生干的好事儿。哈，你想，他要是想除掉一个人还不容易吗？哈哈，季医生什么办法他都会，高明啊。哎，我随便说说啊，你可不能对外乱讲啊，啊，听见没有？ 宋清听得毛骨悚然，但他并不相信这种说法。无论如何，这件事让宋清没法猜测。在值班室面对季医生的时候，他深深地感到他的不幸，有时总想给他点什么帮助，比如说帮季医生去食堂打饭啦。季医生呢，有时候也像忘掉了这件事，甚至偶尔还会说一两句玩笑话。有一回他就问宋清，哎，你说咱们医院里谁的胃口最好啊？宋清想了半天也没答上。季医生说，是守太平间的李老头啊，每顿要吃半斤饭。嗯，为什么？啊，他是怕死了以后饿着了，先吃点儿来垫底儿。这个话让宋清大笑。 不过李老头也怪可怜的。据说李老头最早是这医院留下的一个孤儿，后来就在院里做清洁工，再后来呢，就守上了太平间。这是一个矮个儿的小老头，一整天也不会说上三句话。有时候宋清在楼下遇见他，只见他盯着地面走路，就像是要数那地面的砖块似的。秦丽死后的几个小时，宋清带他的家属去过太平间。李老头已经睡了，他披了一件衣服出来，用下巴对太平间的门努了努，算是招呼了。宋清感到这个老头有些麻木，还好，人不死的话，谁也用不着找他。但是，小梅给宋清讲的一件事儿，却让他感到意外。小梅说，董雪失踪的前一天，她看见董雪从太平间的那座四合院里出来，手上拿着一根铁钩。小梅当时就问了，董姐，拿铁钩干什么呀？董雪就说，啊，家里的下水管堵住了。这个事儿可有些奇怪，因为宋清对董雪也有了不少接触，季医生还请他们几个护士去家里吃过饭，那是季医生的生日，他知道董雪是个胆小的人呢。董雪曾经说过，哎呀，你们护士真胆大，人死了还敢去给他翻身。那么照理说，下水管堵住了，他也不至于敢于去向老李头借铁钩啊，因为那得去太平间呢，谁敢呢？宋清想将这件事儿告诉季医生，但又觉得这与董雪的失踪似乎毫无关系，也就忍住了。他想，哎，别把季医生的心又搞乱了。毕竟自从董雪失踪以后，谁要是再提起这件事儿，季医生的心都会又难过一场啊。 悬念恐怖小说《死者的眼睛》，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明天继续播出。